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3章食死徒第111集。 食死徒们出现了小小的骚动，哈利看见这些蒙面人偷偷交换着目光。 他在霍格沃茨，我那个忠诚的仆人，靠了他的努力，我们的小朋友今晚才会来到这里。 一圈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哈利。 不错。 伏地魔没有嘴唇的嘴巴扭曲出一个笑容。 哈利波特大驾光临我的再生晚会，我们甚至不妨称他为我的特邀嘉宾。 一片沉默，然后虫尾巴右边的食死徒向前走了一步， 面具下传出卢修斯·马尔福的声音： 主人，我们渴望知道，恳求您告诉我们，您是怎样完成了这个奇迹，重新回到我们身边。 啊，说来话长，卢修斯。 伏地魔说： 这个故事的开头还有结尾，都和我的这位小朋友有关。 他懒洋洋地走到哈利身边，整个圈子的目光都落到他们两人身上。大蛇继续在那里转悠。 你们当然知道，他们说这个男孩是我的克星，是吗？ 伏地魔轻声说道，一双红眼睛盯着哈利。哈利的伤疤火辣辣的剧痛，使他差点尖叫起来。 你们都知道，在我失去法力和肉体的那个夜晚，我想要杀死他。他母亲为了救他而死，无意中使他获得了某种保护。我承认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我不能碰这个男孩。 伏地魔伸出一根细长苍白的手指，凑近哈利的面颊。 他母亲的牺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，这是一种古老的魔法，我应该记得的，但却愚蠢地忽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我可以碰他了。 哈利感到那细长苍白的手指的冰凉指尖触到他的皮肤，他的头疼得仿佛要炸开了。伏地魔在他耳边轻笑一声，移开手指，继续对食死徒们说话。 朋友们，我承认我失算了，我的咒语被那女人愚蠢的牺牲一挡弹回到我自己身上，痛得无以复加。朋友们，什么也抵挡不住，我被剥离了肉体，比幽灵还不如，比最卑微的游魂还不如，但我还活着。我是什么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。我在永生的路上比谁走得都远，你们知道我的目标，征服死亡。现在经过检验，看来我的那些实验中至少有一两个起了作用，因为我没有死，尽管那个咒语是致命的，然而我却像最弱小的生物一样无力，没有办法自助。我没有肉体，而能够帮助我的每个咒语都需要使用魔杖。 我记得在那无法合眼的日日夜夜，我每分每秒只是反复强迫自己活下去。我躲到一处遥远的森林里等待着，我的忠诚的狮子徒们肯定会想办法找到我的，肯定会有一个人来用我自己无法施展的魔法还我一个肉身。但我白等了。 食死徒的圈子又打了一个寒噤。伏地魔让恐怖在沉默中升级，然后继续说， 我只剩下一个法力，我可以附在别人身上，但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，因为知道奥罗还在国外找我。我有时附在动物身上，蛇当然是我最喜欢用的，但在他们身上比当纯粹的幽灵好不了多少，因为蛇的身体不适合施魔法，而且我的附身还缩短了他们的寿命，他们都没活多久。后来四年前，我的复活似乎有了指望，一个年轻愚蠢容易上当的巫师走进了我落脚的那片森林，碰巧被我撞上了。那似乎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，因为他是邓布利多学校里的教师，他很容易受我摆布，把我带回这个国家。后来我附在他身上，密切监视他，直到他执行我的命令。但是我的计划失败了，我没有偷到魔法师，不能保证长生不死。我被挫败了，又一次被哈利波特挫败了。 又一阵沉默，没有一丝动静，连红豆杉的树叶都静止了。食死徒们一动不动，面具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睛盯着伏地魔，然后又盯着哈利。 那个仆人在我离开他的身体后就死了，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虚弱。 伏地魔继续说道， 我回到那个遥远的藏身之地，我不想对你们夸口，说我当时并未担心自己再也不能恢复法力。是的，那可能是我最黑暗的时期，我不能指望再有一个巫师送上门来，而且我已不再幻想会有哪个食死徒关心我的状况。 圈子中有一两个巫师不安地动了一下，但伏地魔没有理会。 然后不到一年前，就在我几乎放弃希望的时候，希望终于出现了。一个仆人找到了我，就是这位虫尾巴。他装死逃避了审判，被他以前看作朋友的人追赶得无处藏身，所以决定回到他的主人身边。他在长期以来人们传说是我藏身之地的国家寻找我，当然一路上得到了老鼠的帮助。虫尾巴和老鼠有一种奇特的亲近关系，是不是虫尾巴？他那些龌龊的小朋友们告诉他，在阿尔巴尼亚的密林深处有一个地方他们都不敢靠近，许多像他们那样的小动物都在那里被一个黑影附身，随后就死掉了。但他回到我身边的经过并不顺利，是不是虫尾巴？一天夜里， 他一走到那座森林边上，很快就要找到我了。他因为肚子饿，愚蠢地走进了一家酒馆，偏偏在那里遇见了薄纱乔金斯，魔法部的一个女巫。现在看看命运是多么眷顾伏地魔吧。这次遭遇本来可能要了虫尾巴的命，也断送掉我复活的最后一丝希望。但虫尾巴表现出了出乎我意料的镇静，他说服薄纱乔金斯和他一起在夜里散步，他制服了那女人，把她带到我面前。这个本来可能毁掉一切的薄纱乔金斯，却成了我梦想不到的绝妙礼物。因为我稍加说服，他就交代出了大量的情报。他告诉我，今年霍格沃茨将举行三强争霸赛，还说他知道有一个忠诚的食死徒，只要我能和他取得联系，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帮助我。他告诉了我很多事情，但我用来打破他身上遗忘咒的办法太厉害了。当我从他嘴里掏出所有有用的情报之后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已损伤得无法恢复。已经派完了用场，我不能附在他身上，就把他处理掉了。 伏地魔露出可怕的笑容，红眼睛变得空洞而冷漠无情。 虫尾巴当然不适合附身，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如果他被人看到就太惹眼了。但是我需要他这样一个身体健壮的仆人，他虽是个蹩脚的巫师，却能够执行我的指示，使我初步获得一个软弱的肉身。我可以在这个身体里等待真正再生所需要的成分，靠着我自己发明的一两个咒语，还有我亲爱的纳奇尼给我的一点帮助。 伏地魔的红眼睛望着不断转圈游动的大蛇， 用独角兽的血加上纳奇尼的毒液调制的药水，我很快就拥有了一个几乎像人一样的形体，并且有力气旅行了。偷魔法石是没希望了，我知道邓布利多一定会把它毁掉，但我愿意重新接受凡人的生命，然后再去追求长生不死。我把眼光放低了一些，只想恢复我原来的身体，我原来的力量。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三样强效的药引子才能配成今天使我复活的魔药。这是一个古老的黑魔法，其中一样就在手头，是不是虫尾巴？仆人的肉，我父亲的骨头，自然意味着我们要到这里来，这是埋葬他的地方。可是仇敌的血，虫尾巴建议我用任何巫师的血，是不是虫尾巴？任何恨我的巫师，因为有那么多人仍然在恨我。但是我知道必须用谁。如果我想要复活，并且比失败前更加强大的话，我要哈 巴特的血，我要13年前使我失去法力的那个人的血，因为他母亲留在他身上的保护也会存在于我的血液里。可是怎么把哈利波特弄来呢？他被保护得那么好，我想这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。很早以前，邓布利多在考虑安排这男孩的未来时，专门设计了一套保护方案。他有了一个古老的魔法，保证这男孩只要在亲人的照料下就会受到保护，连我都不能碰他。当然后来是魁地奇世界杯赛，我想在那里他离开了亲人和邓布利多，所受的保护会弱一些，但我还没有力量从一大群魔法部的巫师中间把他劫走。然后这男孩回到了霍格沃茨，从早到晚都在那个喜欢麻瓜的蠢货的歪鼻子底下。我怎么才能把他弄来呢？啊，当然是靠了博沙乔金斯的情报，利用我那位潜伏在霍克沃茨的忠诚的狮子徒，保证这男孩的名字被放进火焰杯，再利用我那位狮子徒确保男孩在比赛中获胜，保证他第一个接触三强杯。那杯子已经被我的狮子徒换成了门钥匙，会把男孩带到这里，远离邓布利多的帮助和保护，落到我的手里。他就在这儿，你们都认为是我的克星的这个男孩。 伏地魔慢慢走向前，转身对着哈利举起了魔杖。 转心吧哟！ 哈利从没经受过这样痛苦的折磨，全身的骨头都在燃烧，脑袋肯定是沿着伤疤裂开了，眼球在脑壳里疯狂地转动，他希望赶快停止，希望自己昏过去死掉。折磨突然结束了，他瘫软地挂在把他绑在伏地魔父亲墓碑上的绳索上，抬头透过一层雾气看着那双发光的红眼睛，夜空中回荡着食死徒的笑声。 我想你们已经看到，认为这个男孩比我强的想法是多么愚蠢， 伏地魔说， 但我要彻底消除大家脑子里的误解。哈利波特从我手里逃掉完全是侥幸，现在我就要杀死他以证明我的力量，就在此时此地，当着你们的面。这没有邓布利多来保护他，也没有他妈妈为他做出牺牲，我会给他机会，他可以和我搏斗，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到底谁更加强大了。你稍等一会儿，纳吉尼， 他轻声说。大蛇在草地上游到了食死徒们站立的地方， 把它放下来，虫尾巴，把他的魔杖还给他。